早晨啊，陆宇光。 早晨啊，陈浩之。早晨，各位听众。 亦都欢迎大家收听《十万八千里》呢一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啊！每逢星期六嘅11点至到12点啦，我哋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大家见面噶。陆宇光啊，先同大家讲下咧，今日相信都系占据住各大嘅国际新闻嘅头版嘅一个消息啊，就系咧爱丁堡公爵菲立亲王咧系去世，享年咧99岁啊！ 咁就白金漢宮咧，喺星期五宣布咧，愛丁堡公爵菲立親王咧，係喺温莎堡嗰度咧，係平靜離世嘅。嗱，睇翻咧，佢係1947年同當時21岁嘅伊麗莎白公主咧，即係而家嘅英女王咧結婚嘅。而佢哋嘅婚姻咧係長達73年，係英國皇室最長嘅婚姻嚟嘅。 嗯，而佢亦都係英國皇室咧最長壽嘅男性成員啊。佢自己從事咗公職咧近70年，直到2017年嘅八月咧，先至系退出公共生活嘅。见到英国咧，亦都系预计咧，为佢离世开始嘅8日咧，有一个官方嘅哀悼期啊。 咁而咧，愛丁堡公爵嘅靈柩咧就將會停喺呢個聖詹士宮咧，就係接受瞻仰，之後咧就會安葬喺温莎堡嘅皇家墓地。咁根據最新嘅報道咧，咁啊英國全國嚟緊咧都會係響鳴槍啊，咁就向呢個嘅菲立親王咧係作出致意。 嗯，咁而白金漢宮咧就暫時都未交代個葬禮嘅安排啦，但係負責咧貴族事務嘅文章院就話啦，唔會舉行國葬，亦都咧係會按菲立親王生前嘅意願同埋皇室嘅慣例咧，係舉辦喪禮儀式咧，將會喺温莎堡嘅聖喬治教堂舉行嘅。而受新型肺炎嘅疫情影響啦，喪禮都係唔對外開放，亦都唔會安排係公眾瞻仰。而今日都見到咧，有一啲人亦都去到白金漢宮同埋温莎堡外面咧，係悼念嘅。 咁見到咧，就是、各國元首啦，亦都係紛紛咧係到出發出聲明咧，就向菲立親王咧就係致意嘅。咁都見到咧，其實菲立親王咧喺英國皇室嚟講咧係呢70几年咧相當之重要啦。咁啊，曾經咧英女王咧都講過，佢咧係一直俾住英女王咧係力量同埋指引 啊。係啊，咁亦都係今次佢過身嘅一個消息啦，令到大家喺呢個機會啦，又去睇翻佢以前不平凡嘅一生啦。都呢幾日都睇咗昨晚開始啦，有好多唔同嘅關於佢生平嘅一啲故事咧，咁就亦都係報道翻出嚟。咁我諗可能年長嘅一輩咧，就都有一個回憶就係可能當年佢嚟到香港嘅一啲片段啦。咁而年輕啲嘅一啲嘅聽眾，亦都可以借呢個機會咧，認識一下佢嘅故事啦。 係啊，咁講翻咧就係菲立親王嘅故事咧。咁佢係1921年出世啦，佢爸爸係希臘同丹麥皇室嘅王子嚟噶。咁當時咧就有之後咧就有一個嘅希臘土耳其戰爭啦。於是咧仲係 B B 嘅菲立親王咧就係坐住一架船咧，就放咗一個水果盒入邊咧，就運出希臘啊。咁由於都同英國有大量嘅家族關係啦，所以菲立親王咧就定居在英國度讀書嘅。 係啊，而公爵第一次咧見到伊麗莎白公主嘅時候咧，喺1939年啊，當年咧佢帶住13岁嘅伊麗莎白公主啦，同埋妹妹瑪嘉烈公主咧參觀佢就讀嘅海軍學院啦。之後兩個人咧就開始通信，而佢哋咧亦都喺1947年結婚。 咁而1952年咧就係伊麗莎白公主嘅爸爸咧就係去世啦，於是咧就英女王咧就係成為咗而家嘅伊麗莎白二世啦。咁而菲立親王咧最出名嘅咧，咁就係相信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喺1956年啊就設立咗呢個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咁就鼓勵啲年輕人咧參與社區同埋戶外活動啦。咁呢個都係受住佢咧之前讀書喺德國讀書嗰間學校嘅負責人哈恩嘅啟發咧嚟到設立呢個嘅計劃嘅。咁就係獎勵一啲嘅14至25岁嘅年輕人啦，去到做好多嘅自我發現啦，同埋社會服務等等嘅活動噶。呢個計劃咧，香港都有噶嚇。咁啊，總共喺全世界咧，有超過140个國家有呢個計劃，超過800万人咧曾經參與。 嗯，咁當然佢自己最引以自豪嘅角色咧，亦都係一名飛行員啦。咁啊，同埋喺海軍嘅時候咧，喺皇家海軍亦都係曾經服役嘅，亦都參與過咧第二次世界大戰，表現出色。咁菲立親王過世嘅新聞咧，亦都講到呢度啦。呢個時候，我哋都要睇下南韓嘅消息。 韓國舉行首爾市長補選，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吳世勳擊敗對手，第三度當選首爾市長。佢話會喺任期內盡力改善首爾。 최선을다해서그동안에미흡했던점보완하고여러분 도움을 받아서 여러분의 努力咯，咁啊，发展下嘅都咁噶。 落败嘅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朴槿恵话：会以谦卑嘅心接受结果。 고또회초리를들어주신시민여러분들께는겸허한마음으로 见到今次在南韩的地方补选入面，国民力量党的吴世勋以 57.5% 的得票率是击败得票仅仅 39% 的主要对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朴影宣亦都是第三度当选首尔市长的。不如事不宜迟，亦都我们请来今天自由评的嘉宾，亦都是中大全球研究课程助理讲师钟岳伟在电话旁边。你好钟岳伟。 Hello， 早晨，早晨， 你好。 系，不如先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其实今次嘅补选结果咧，系咪都系预料之内咧？ 我谂即系睇翻之前选举嘅啲民调，其实见到个数字都同今次出嚟个实际个选举结果都差不多噶啦。啊，咁虽然就喺选之前咧，都仲有啲变数，就话啊，会唔会？即係選民投票嘅時間會唔會同佢哋即係講民調嘅情況有啲唔同呢？咁似乎呢樣嘢就冇發生到。咁而一直我諗喺過往呢個零月之間呢，其實嗰個民調嘅情況都幾明顯嘅，就係我諗執政共同民主黨嘅兩位喺無論首爾市又好啊，或者釜山市嘅兩位市長嘅候選人呢，其實佢哋嘅民望同民調呢都係一直都係大幅度落後比即係執政在野呢個即係共同在野呢個國民力量嘅候選人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嗰個形勢就都幾明顯啦。咁我諗睇翻即係今次嗰個選舉結果，我諗最大嘅一個啟示就係究竟對於執政共同民主黨嗰個形象有幾大影響啦，同埋因為大家都見到就係似乎喺即係由民助人嘅民望開始即係不斷下跌啦，即係跌到大概三成到嘅一個。即係如果你計以佢即係執政以嚟最低嘅民望嘅情況啦，咁其實對於成個政府個政權咧，其實嗰、那個即係負面印象都幾深民心啦。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連帶影響埋佢今次佢個政黨嘅選舉選情啦。咁所以就都呢、這個都係令到即係大眾都有一種想用咗所謂嘅用選票去懲罰呢一個執政黨嘅一個咁嘅傾向。咁你見到即係邊度啦？即係其實都。幾明顯啦，即係兩位當選人都接近用即係六成對四成嘅票數都贏到對方，一樣嘢都有啲意外，因為大家都覺得啊，似乎喺即係在野呢個保守派嚟講，其實佢哋喺即係特別喺朴槿惠個風波之後咧，其實就連續四場選舉都係輸，仲要係一次比一次輸得更加明顯嘅。咁但係今次又似乎有一啲即係逆轉性嘅情況，就係可以將整個選情翻盤呢樣嘢咧，其實對於佢哋即係所謂在野派、保守派嘅啲選舉，都往後都會有多咗一種強心針嘅作用，因為大家都覺得似乎喺即係過呢一兩年之間個選舉都係非常之差，就算去到你見到佢哋個政黨民望都係講緊維持住一兩成到嘅啫，咁但係突然之間即係喺今年年初有個幾明顯嘅改變咧，咁呢樣嘢都會令到佢哋喺因為始終即係嚟緊出年啦，即係大概一年之後到啦，就已經係立法嘅總統大選啦。咁所以呢樣嘢都對於佢哋即係作為即係所謂有競爭性嘅選舉嚟講嘅話咧，其實都會嗰個選舉都會有啲即係熱烈翻啲，因為之前就似乎個民望都唔係太明顯嘅話，其實個選情都一邊倒，但係而家有少少就係大家都有啲抗衡嘅情況咯。 嗱，鍾樂偉提到咧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嘅形象啦，咁睇翻今次咧就係、出現咗兩個市嘅補選咧，咁其實都係因為咧就兩個市嘅原市長咧都涉及啲嘅性醜聞啦、包括咧就係釜山市嘅市長即係原市長啦嚇吳巨敦咧就涉及性醜聞之後咧就辭職，而本身首爾市市長朴元淳咧就更加係因為性醜聞咧而自殺身亡嘅。咁其實係咪呢啲性醜聞咧都係令到呢個執政黨嘅形象都帶嚟啲打擊咧？佢哋處理成點咧？ 其實就即係當然，我都相信即係嗰兩單嘅Me Too 性醜聞，其實對於即係執政黨要爭取連任係困難嘅，因為始終畢竟都係兩位即係具份量嘅政治人物啦，咁同埋即係尤其係近年即係一講到即係當地一啲 同兩性有關的問題咧，其實都個輿論啊個民望都容易辣著嘅。咁今次仲要係即係兩位都好重要人物去即係犯呢啲事嘅話咧，其實都原本都見得到個情況都有啲有隱憂嘅。咁但係又好得意嘅就係、是、我哋見到今次嘅投票嘅意向上面嚟講嘅話，似乎又好似所謂性別議題呢件事又唔係真係咁具份量，又見到好多唔同嘅民調都有話，就可能啲即係啲投票者佢都唔係話真係好為住咩要講翻即係譬如 EQ 問題啊，或者性別問題要投票某啲影響到佢取向嘅嘢，又唔覺得真係咁明顯。如果係嘅話咧，點解即係執政共同民主黨候選人霍應宣佢會輸咧？咁我諗即係我諗呢個佢哋本身個盤算都係諗住，因為你見到朴元淳嗰個即係問題咧，其實都想揾翻個女性嘅候選人出嚟參選嘅話咧，原本有咁樣嘅考量嘅，但問題係似乎呢個考量又好似選民上面又唔係真係咁覺得咁重要嘅話，似乎真係可能係其他議題對於今次嘅選情影響會更加大咯。 嗯，咁其實講到話其他嘅議題啦，今次個投票率咁熱烈啦，都話係近期其實亦都有另一單醜聞，就係、是、涉及呢個國有土地住宅公社一個叫 LH 嘅一個公社。咁本身其實呢一個公社係負責一啲土地開發同埋住宅興建管理嘅事宜嘅。咁其實當中係發生咗啲咩嘅問題，令到市民係有？可能是有咁大的不满而反映了在个投票结果那里的呢？ 我諗即係 LH 呢個韓國土地註冊公社嘅問題咧，其實最關鍵嘅地方，你見到對於選情係有個幾關鍵性嘅轉向咧。其實個民調你見到嘅，因為其實喺呢件事未爆之前，就由舊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頭兩個月咧，其實嗰個民意度咧都仲係對於執政共同民主黨叫做有些微優勢，即係未至於去到咁明顯嘅差距嘅。咁但係尤其呢件事爆出嚟之後咧，因為始終牽涉到好多即係執政共同民主黨嘅國會議員啦，亦都係現政府某啲嘅公務員啦，咁呢啲嘅公務員同埋一啲相關官員咧，就牽涉到一啲即係所謂嘅團地嘅一啲炒賣嘅問題啦，咁令到你見到其實好明顯嘅就係即係令到特別係年輕一代覺得即係好似執政和民主黨佢哋嘅即係處事作風或者執政嘅態度，其實同保守派我哋話同即係所謂貪污啊、弄權呢啲問題，似乎大家都個形象好似唔係太大嘅差距，即係終歸問題都係大家都係會發生嗰樣嘢。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個情況就係個民望係突然間轉咗去另外一邊，咁同埋呢件事件對於即係你見到民進嘅民望都跌得好多，所以就即係呢件事件其實都反映到就係年輕一代，特別係見翻今次嗰個選舉嗰個結果嚟講嘅話咧，20歲到30歲嗰一代嘅年輕人咧，其實佢哋因為見到即係過呢五年，特別係民進執政呢五年之間咧，其實嗰個首爾市嗰個市即係房地產嗰個價錢係升咗50%嘅，呢樣嘢係對於佢哋個置業夢咧有好大影響啦。咁所以就見到投票上面反映出嚟就係咩咧？就係、是、有70%嘅嗰個年紀嘅男士都係投票轉咗去投吳世芬嘅。咁你見到好明顯就係呢班人原本係支持，我哋覺得應該支持執政黨啊嘛，但係又突然間轉咗過去投反對黨咧，似乎即係對於有種所謂懲罰呢個執政黨嘅意味都幾重咯。 嗯，不過其實事後都見到民進人嘅政府有宣布一啲新嘅政策啦，咁譬如係強制所有職級嘅公務員一律咧都要申報財產咧，包括物業嘅。咁之後嘅選舉之後啦，個結果之後咧，共同民主黨嘅領導班子都見到即係有換人嘅喎，決定集體辭職嘅喎。咁其實對於嚟緊又再逆轉翻個選情，其實個幫助有幾大咧？ 我諗佢始終都要做呢啲嘢嘅，因為問題就係喺競選嗰、那個即係部門入邊，咁佢哋始終都要為咗今次個選情失利都要負責嘅，咁所以即係總辭都係其中一個向國民即係交代承擔責任嘅地方啦。咁另外就我諗民進人唯一可以做嘅話，就係透過可能從咗某啲內閣成員啦，向國民去顯示出一種就話我有啲所謂嘅改革嘅決心嗰樣嘢。咁但係畢竟呢個問題就係因為始終嚟緊不足一年咧就要預備總統大選啦。咁亦都係韓國嘅問題就係、是、即係現任總統不能夠連任呢個問題，令到民進人都有啲尷尬嘅就係、是、始終佢 佢而家比較低民望呢件事，都會削到即係執政共同民主黨佢哋出年大選嗰、那個即係個考慮嘅。咁所以就呢樣嘢，其實佢可能即係可能我相信執政黨都有個問題，就係、是、可能佢都會想將佢哋同民眾人之間有啲割裂啦。即係其實呢個亦都係以往即係呢個韓國嘅總統制入邊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是、通常總統去到最尾嗰年咧，其實民望都係低嘅，亦都係有好多處理唔到問題，或者係可能佢哋始終個執政時間唔夠去完成曬佢之前對國民嘅承諾嘅嘢咧，咁其實通常去到呢個時間咧，其實都係大概兩三成民望咧，其實都差唔多嘅。咁但我諗，但係亦都係見到就係好多嘅執政黨嘅候選人都會嘗試同民眾人會割裂嘅情況都會發生咯。咁所以你見到反而係會明朗化，就係、是、可能對於同一個政黨，但係唔係同一個派系嘅候選人咧。似乎佢浮面機會就會比之前咧就會更加大，因為始終你要更加明顯，就係今次嘅選舉見到就係你唔想用一個負資產形象去令到自己影響到自己出年嘅大選嘛，咁所以就希望能夠透過去分翻開呢樣嘢咧，咁就去做呢件事。咁同埋另外能令到民眾人咧，似乎黨上面支持佢做一啲比較大嘅改革機會都唔會太大咯。 嗱，钟乐伟啊，同你倾完南韩之后咧，又想同你倾下北韩啦吓，因为今个礼拜咧，北韩就宣布咧话唔会参加今届嘅东京奥运会啊。佢哋讲嘅原因就系话咧，要保护运动员免受新型肺炎所感染。咁就计1988年咧，南韩嘅呢个汉城啊，当时系汉城嘅奥运以嚟咧，就系再次一次咧就系唔参加呢个嘅奥运会。点样理解呢件事呢？ 我諗即係北韓嗰個考量就係因為始終佢哋國內情況雖然我哋唔知道啦，但係都似乎都未必咁樂觀嘅，咁亦都係面對住一整年有多嘅封關咧，其實佢哋國內嘅發展情況都相當之麻煩，咁再加埋其實有多即係已經離開咗北韓嘅一啲嘅外交人員都有講過話啊，北韓而家平壤啦。去到佢哋個即係市面啊，經濟環境都相當之惡劣嘅，咁所以我諗喺個國家準備上面嚟講，特別對於運動員嚟講咧，可能嗰、那個準備功夫唔係好夠啊，咁同埋即係調配國家資源咧，我諗唔淨止係講緊運動員啦，係成個金正恩佢管治底下，即係一啲大型嘅啲基建項目啦，無論係即係平壤入邊一啲。原本話起一個平壤嘅綜合醫院啦，都係即係延遲咗啦，原本係舊年落成啦。另外有啲其他城市嗰啲大型嘅計劃咧，都係一年再一年嘅延期啦。咁我諗呢啲都係顯示到即係平壤嗰邊個發展情況都幾大問題。咁再加埋見到即係琴日其實金正恩都出嚟有講過，就話佢即係希望國民都能夠勒緊褲頭啊，因為亦都即係都唔係第一次講啊，就話要面對一個即係猶如90年代嗰時北韓面對饑荒嗰種苦難的行軍嘅情況，就係、是、大家都要面對一個相當之嚴峻嘅環境。咁我諗基於咁樣嘅考量底下，咁再加埋其實我諗北韓都唔係太過願意喺呢種情況底下同國際社會有啲咩嘅接觸啦，咁所以即係你話打翻開好似2018年嗰陣時間，平昌冬奧嗰陣時間，南北韓嘅交往機會就唔會太大咯。 明白，不過亦都睇翻國際奧委會，其實就未正式咧收到北韓奧委會嘅退賽申請啦。而以往咧，其實歷屆北韓嘅運動員嘅成績都係唔錯嘅。如果今次咧真係唔參選嘅話咧，相信即係唔去參與呢個賽事嘅話咧，相信都會有啲可惜啊。咁亦都喺呢個時候啦，唔該曬鍾樂偉先。鍾樂偉咧就係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嚟嘅。 Gun violence in this country is an epidemic. Let me say it again. Gun violence in this country is an epidemic, and it's an international embarrassment. To turn pain into purpose and demand that we take the action that gives meaning to the word enough. Enough, enough, enough. 啱啱聽到嘅聲帶咧，就轉過去美國嗰邊啊，就係、是、美國總統拜登咧，就話槍械暴力嘅問題咧係流行病，必須要停止啊！佢就喺星期四咧宣布咧加強管制槍械，其中比較重要嘅法案內容咧就包括話要管制幽靈槍支。其實幽靈槍支即係講緊啲咩嘢呢？ 所謂幽靈槍支咧，就係話冇辦法追蹤到商業序號嘅一啲商業號碼嘅一啲槍支啊。咁要規管呢啲嘅槍咧，咁啊目的就係要打擊自製啦，或者係自行組裝嘅一啲槍啊。咁根據咧有關當局去年進行嘅調查咧，喺洛杉磯檢獲到嘅槍咧，超過40%都係幽靈槍械嚟㗎。 咁拜登就話俾30日時間司法部去到定立法令咧，就係去到規管呢個幽靈槍械。 而其次咧，行政命令亦都係要求咧槍械法規管一個穩定嘅槍托。咁呢一種嘅裝置咧，係可以令到手槍咧係轉變成為步槍，亦都可以令到射擊嘅時候咧更加穩定嘅。咁如果手槍係安裝咗呢啲嘅穩定槍托嘅話咧，以後咧就會被歸類成為短管步槍啊，係受美國嘅槍械法規管嘅。買嘅人咧亦都要經過更加嚴格嘅背景啊調查嘅。 不過都可以想像咧，呢個嘅行政命令咧嚇，就係頒布之後咧，咁又會引嚟一啲槍械嘅團體咧去到批評啊。全國步槍協會就批評咧，拜登提出嘅措施係極端剝奪民眾嘅擁槍權，揚言咧會準備係為呢樣嘢嚟到抗爭啊。而一啲嘅共和黨籍嘅人咧，亦都直指拜登嘅命令咧係新自由派再試圖奪取國民嘅擁槍權，話德州咧係唔會效法咁話。 而拜登的行政命令其实也包括要求司法部去发布制定红旗法，作为 各个州份起草法案的蓝本。所谓红旗法其实就是容许法院可以颁令没收可能对社区构成威胁人士的枪械。而现在其实有多达1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已经是推行类似红旗法的法例了。不過講到話拜登咧要去兑現佢嘅選舉承諾，提出嘅槍管咧仍然有一段嘅距離啊，因為咧都仲有兩條嘅法案咧係關於槍管嘅法案咧係尚待參議院咧係審議啦，去堵塞現行嘅漏洞啊，包括咧就係將一啲買槍嘅背景審查啦，由而家有嘅3日咧係延長至到10日，而背景審查咧亦都係會擴大去到網購啦。咁呢一啲嘅關注咧都係關注緊拜登未來能唔能夠爭取到足夠嘅國會支持啊！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跟住有第二節嘅108000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阿里巴巴集团被内地市场监管局以垄断为由罚款超过18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9年销售额的4%。在本港，宏汇资产管理董事及投资策略总监林嘉琪话，罚款额比市场预计的少，相信对阿里的财务影响不算大。他說市場早已經預計阿里巴巴會被要求整改，當局現在要求阿里連續3年提交自查報告算是長時間，暫時難以判斷對業務和市場的影響。他相信阿里要避開二選一壟斷行為，銷售額可能會隨著市場開放而有影響，同時影響整個行業的發展。林嘉琪分析，事件短期内对阿里的股价有很大的冲击，但持续下跌的机会不大。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第五届立法会开始出现乱象，到上一届情况更甚，形容是钟摆已经去到最尽，是时候翻翻中间。中央今次修改本港的选举制度，就是因为看到香港的民主已经出轨，等于将火车拉回轨道。如果火车出了轨，就会车毁人亡，永远达不到目标。梁君彦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议会过去的乱象未必只是针对特区政府，有些是针对中央，为反而反。他认为新一届的立法会更加民主，90名议员目标一致，但是理念未必相同，因为香港属于多元社会，政治光谱广阔，他相信到时议员一定会为社会出谋献策。梁君彦又说，立法会下星期三将会加开会议，首读和二读有关修订选举制度的综合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随即在下星期六开会审议，已经预留至少几十个钟头的会议时间，相信在密集式开会下，审议时间会相当充足。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今个月15日将会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局方早前已经向学校发通告，鼓励学校举行升旗等的活动，属于局方强烈建议，目前反应良好，相信学校会举行有关的活动。 杨润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能不能够教授六四事件等，杨润雄说教师有空间作专业判断，调整教学资料，满足学生需要。至于哪一些事件可以讨论，就交由教师专业判断。认为只要是符合课程框架和目的，并且适合学生年纪，是可以讨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患者分别是在上海、福建和北京等地。新增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亦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90400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5481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路隧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反方向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和富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荃湾区直到今晚嘅六点，介乎老围牌楼至到圆圆学院之间嘅一段老围路呢係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新路元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戚美珍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晚上10:14，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两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爆发骚乱，示威者投掷汽油弹同石头，纵火烧车，亦都挟持咗一架行驶中嘅巴士。当地警方形容规模系多年嚟罕见。 The scenes that we saw were absolutely disgraceful, and it needs to be condemned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北爱尔兰首席大臣范爱玲呼吁恢复平静。 There can be no place in our society for violence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nd it must stop. And no brick, no bottle, no petrol bomb thrown has achieved or can ever achieve anything but destruction, harm, and fear. 回到嚟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啊，继续有陈浩之同埋陆宇光喺度啊。陆宇光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要转讲下北爱尔兰首府啦，贝尔法斯啊，都爆发咗超过一星期嘅骚乱。 係啊，咁已經有超過50名嘅警員同埋大批市民受傷啊。而今次嘅衝突咧，就係喺北愛爾蘭多個地方都有舉行啊。咁就衝突咧，就集中發生喺親英派人士居住嘅地區啊。咁相信咧，都有啲嘅分析都認為咧，都同呢個北愛爾蘭嘅主權咧，呢個歷史問題咧係有關係。 嗯，咁講到其實呢個問題咧，同埋另外蘇聯嘅一大嘅觸發點咧，都可以話係脱歐之後北愛爾蘭嘅一啲邊境管理機制啦。咁脱歐之後咧，其實英國咧都理應係會重劃同歐盟嘅邊界嘅。咁但係喺北愛爾蘭啦，同埋愛爾蘭共和國嘅設置實體邊境的一些海關檢查的設施呢，就將會破壞一個貝爾法斯協議入面維持邊界開放的共識。但是呢，維持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之間的陸地邊界開放的話呢，又會令到脫歐的意義全無。 咁所以咧，其实根据而家嘅脱欧嘅一个协议啦，英国咧系订立咗一个北爱边境管理机制啊，咁就喺英国大陆啦，同埋北爱尔兰港口之间咧，就设置一个北爱来往英国嘅海关检查。咁有呢个海关检查咧，就可以避免北爱尔兰同埋呢个嘅避免切断啊，呢个北爱尔兰同埋爱尔兰群岛之间嘅流动。咁但係咧，北愛爾蘭當地一啲親英國嘅聯合派人士咧，就感覺被英國背叛啊，恐懼呢項嘅貿易政策咧，將會影響北愛喺聯合王國即英國之中嘅地位。 嗯，冇錯啊。咁而見到嗰個邊境管制呢個問題咧，其實同埋港口管制嘅問題咧，亦都係有另一啲嘅。反對的意見啦，譬如在今年一月，我哋見到北愛爾蘭都係出現咗一啲反對愛爾蘭海邊界嘅一啲噴話喎。咁見到喺一啲地方，譬如包括喺一啲北愛嘅主要嘅港口啦。 嗯，咁啊，一啲嘅港口咧，其實啲工人咧都擔心咧係受到威脅啊。咁所以一啲嘅脱歐邊境檢查咧，就曾經因為呢啲威脅咧係一度暫停噶。咁而今年三月咧，亦都有一啲嘅親英國嘅遊擊隊咧，就寫信俾首相約翰遜，就表達不再支持剛才所說的這個貝爾法斯協議，亦都稱為這個耶穌受難日的協議，那就令到這個局勢更加緊張。再加上近期就有一個新芬黨領袖就涉嫌違反防疫措施，但當局就沒有提出檢控。一些親英人士就是不滿當局的處理手法，分析都認為這些都是這個今次衝突的導火線。 嗯，大家就關注一下當地的情况会不会在短期之内亦都会有所平息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转讲一下今个星期咧另一个国际关注嘅焦点咧，就系欧盟药监局啊，亦都系确认咗咧血栓咧系一个阿斯利康嘅副作用啊。 咁睇翻咧就系欧洲药品管理局咧就研究咗2500万。接種呢個阿斯利康疫苗嘅歐洲人口嘅數據，同埋咧就係一啲嘅記錄在案嘅啲血栓個案啊，包括係86個呢啲嘅血栓個案啦。咁啊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呢啲血栓咧應該被列為咧就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一種非常罕見嘅副作用。並且話咧呢個罕見副作用點樣嚟咧？一個合理解釋咧就係人咧就對於呢個疫苗嘅一啲免疫反應。咁就亦都話咧呢86個血栓案例之中咧。大部分的患者咧就是60岁以下的女性，并且在两个礼拜接种之后两个礼拜之内咧系发生的。不过咧，欧洲药品管理局亦都话咧，系阿斯利康疫苗的益处是大于风险，强调咧呢个疫苗接种工作咧系应该继续。 嗯，咁可能大家都会关心啦，有咗呢一个嘅呢个嘅结果出到嚟之后，咁其实各地系会点样去应对咧？会唔会继续咧系为群众去接种阿斯利康嘅疫苗嘅咧？咁其实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做法嘅。睇翻咧，澳洲同埋荷兰等等嘅国家咧，就相继宣布啦，继续系暂停咧为一啲比较年轻嘅群体去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啦。而英国当局咧，亦都系建议30岁以下嘅民众咧系停用阿斯利康疫苗，并且咧，是改为接种其他疫苗啊。 咁而至于比利时、西班牙、菲律宾同埋爱沙尼亚等等国家咧，亦都分别系宣布暂停咧为较年轻嘅群体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噶。咁睇翻咧，今次阿斯利康疫苗嘅问题咧，就唔单止出现一啲血栓副作用嘅一啲个案啦，亦都有啲嘅供应问题噶。因为咧今个礼拜咧就系阿斯利康疫苗对欧洲嘅供应咧系大减咗一半啊。咁啊，减少供应嘅原因就系咧有一批嘅疫苗咧需要测试啦，而个测试咧系出现咗延误 咁而阿斯利康咧本身預計就係要向歐盟27個國家運送260萬劑疫苗啊，但係咧今個星期咧只能夠運送130萬劑，即係少咗一半啦。咁阿斯利康咧仍然預計咧可以達到第二季嘅目標，即係咧就第二季內供應7000萬劑。咁但係而家咧出現咗啲嘅供應係出現延誤嘅問題，究竟係咪達到標咧？就係大家關注住啦。 其實除咗歐洲方面嘅供應啦，見到印度咧製造阿斯利康疫苗咧，亦都出現咗啲問題。咁而家印度最大嘅藥廠咧，印度血清研究所啦，亦都係全球最大嘅藥廠咧，就係負責製造阿斯利康疫苗嘅。咁但係今個星期開始咧，見到藥廠就話咧個供應咧都非常之緊張啊。而睇翻印度方面咧，亦都係出現咗第二波疫情啦，每日咧係新增個案咧差唔多係90000多宗啊。而為咗優先咧擴大國內嘅接種疫苗嘅運動咧，亦都係已經宣布咗出口限制啊。 咁睇翻印度嘅疫苗咧，其實係輸出俾好多發展中國家噶。咁而非洲聯盟咧，有見及此咧，就已經決定唔再訂購印度製造嘅阿斯利康疫苗啦，而係專注於訂購咧另一款強生疫苗。咁而上個星期咧，強生已經宣布咧會喺第三季向非洲咧就提供呢個高達4億劑嘅疫苗啦。咁而非洲咧亦都話會透過世衛牽頭嘅疫苗獲取機制去攞阿斯利康疫苗啦，所以咧就唔自己向呢個嘅阿斯利康去度買啦。 不過喺美國啦，強生疫苗嘅供應咧，亦都出現咗唔穩定嘅情況啊。咁啊，因為拜爾的摩有一間藥廠咧，亦都係出現咗生產嘅問題嘅。不過疫苗呢個話題咧，我就講到呢度啊。跟住咧，要交俾我哋嘅同事咧，王靜咧，佢製作咗一個人物檔案，主角係咧都有一排冇聽到佢嘅名字喎，就係嚟自白俄羅斯嘅季哈諾夫斯卡娅。 108000里人物档案， 白俄罗斯流亡领袖季哈诺夫斯卡娅。 季哈诺夫斯卡娅来自白俄罗斯南部小镇米卡舍维奇，距离乌克兰切尔诺贝尔只有4小时车程。1986年核电厂爆炸后，西方国家向受核灾影响的儿童提供支援，例如暑期交流计划，希望尽量减少儿童在残留核废料地区的时间。当年只有12岁的季哈诺夫斯卡娅就是其中一个受惠的儿童，每年暑假他都会到访爱尔兰，和当地寄宿家庭建立深厚感情，渐渐熟习讲英文。寄宿家庭夫妇形容他热心助人，成日都会主动帮其他同行的小孩传译，安抚他们在异乡的情绪。出身清贫的他入读莫济里国立师范大学，成为一个英语教师。后来他辞去工作，全职照顾先天听障的长子，本来可以平凡地做一名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去年五月，他活跃于社运的丈夫季哈诺夫斯基打算参与总统选举，但是官方以袭警罪名拘捕他，有可能面临3年监禁。季哈诺夫斯卡娅随即宣布代夫参选。一开始没人预料到这个38岁的政治初哥有这么强的动员能力，他不单止能够继承了丈夫的政治理念，更在白俄罗斯的民主寒冬和街头运动中吸纳一大批新的支持者。他充满引力的形象被当地传媒誉为圣女贞德。首踏政治舞台，他的对手是有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之称的总统卢卡申科。他和他的女选举经理加上另一个社运人士的妻子，在大选期间组成被称为三剑侠的团队。不少人期望他们能够为政局带来一番新气象。直至选举委员会公布现任总统获80%选票成功连任。根据官方数字，只有9.9%的选票投给季哈诺夫斯卡娅，随即惹来大批民众质疑选举舞弊，并掀起新一波的街头运动。因为安全理由，在大选前他率先将仔女送往立陶宛，其后他亦都到到当地同他们团聚，展开流亡生涯，并以民主白俄罗斯的领袖自居。现时他已经离开家乡大半年，继续为国内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发声，马不停蹄走访德国、法国，并与当地领袖会面。 去年年尾，他获欧洲议会颁发沙卡洛夫人权奖。得奖的时候，他说恐惧筑成一墙，困住我们近30年。但是这一道墙现已消失，所有事都改变了，我们必会迎来胜利。 唔该晒我哋同事王静同我哋讲咗白俄罗斯季哈诺夫斯卡娅嘅一啲成长片段，同埋佢之后嘅故事。休息阵翻嚟继续有十万八千里。 而家由大气候嘅郑瑞文为大家报道一节天气报告。 喂，咩事啊，瑞文你？ 世杰，我重操故业报天气唔得咩？ 得唔得？你问咗我哋嘅嘉宾先啦。今集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以及气象专家梁荣武，同我哋讲下电视天气节目嘅演变，啱晒你啦。 而我就请嚟一对年轻人教下大家生态摄影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联游。 今集主要介绍阿尔法塔同埋阿联游嘅附近运河区。还有慕名而去的帆船酒店加上室内滑雪场等等。 今个星期请埋旅游自由人 James Wong 一起倾偈。 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陆宇光啊，这个时候咧都关注一下伊朗嘅核协议嘅会谈啦，因为见到咧星期二嘅时候啊，喺奥地利维也纳咧亦都有举行过一个会谈，参与者咧亦都系包括一啲曾经签署咗2015年伊朗核协议嘅各个国家。不过呢一轮嘅会谈咧，似乎美国同伊朗嘅代表咧就暂时冇一个直接对谈嘅机会啦，而伊朗嘅代表亦都系只会同法德、英、俄、中国的外交代表是在一间酒店里面会面的。 今次会议的目标就是希望美伊两国能够制定路线图，等双方可以返回谈判桌，重新遵守核协议，亦都可以寄望就是取消对伊朗的制裁。根据早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的伊朗事务特使马利就率领代表团抵达了维也纳，而欧盟的代表就会在美伊之间划船。 咁見到咧，伊朗同埋美國咧，雖然就冇直接去對話啦，但係都表示咧，星期二嘅間接會談咧係富有建設性。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咧，星期三嘅時候亦都講話咧，美方係準備取消對伊朗嘅制裁啦，以示咧恢復遵守伊朗核協議嘅。咁恢复即系取消啲咩嘅制裁咧，就包括咧系解除同协议不符嘅制裁啦。不过佢就冇透露咧具体咧美国系准备解除边一啲嘅制裁啦，同埋几时咧系会解除啲制裁嘅。睇翻咧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啦喺2018年带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嚟啦，美国已经系对伊朗咧实施咗大约系1600多项嘅制裁噶啦。 伊朗总统鲁哈尼就话咧，会谈系开启一个新嘅篇章啊，但系咧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就系拒绝加入伊朗核协议啊。嗱，睇翻咧各方代表咧星期五就喺维也纳举行新一轮嘅会谈啦，亦都同意咧下个星期会继续噶。咁而欧盟就表示咧，与会即系讨论到确保重新全面有效咁实施协议嘅方式，去听取咗核领域同埋制裁解除工作组嘅一啲汇报啊，咁同埋进行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嘅沟通啦。咁而中国嘅代表亦都话咧，系各方系分歧收窄，见到咧逐步形成共识嘅势头。 咁而见到咧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嘅一啲会谈嘅过程啦，有人形容就话系初现曙光，不过可能都仲有一啲不确定嘅因素。就喺各方咧喺维也纳嘅会面之后咧，喺4月7日嗰日啊，有一架伊朗嘅货船咧叫做萨维之号咧系遇袭啊。咁而睇翻美国嗰方面就话啦，喺萨维之号咧星期二遇袭之后咧，以色列已经系即时知会佢哋咧就承认发动袭击，目的咧系报复以色列双船遇袭。不过以色列咧暂时就未有公开回应啊。 伊朗貨船咧，呢個薩維茲號咧，就喺2016年年底咧就開始停泊喺紅海嗰度。德克蘭就聲稱咧係打擊海盜嘅海上基地。不過咧，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咧，薩維茲號咧其實係伊朗革命衛隊嘅海上基地同指揮中心。咁除咗收集情報之外咧，仲不時向也門嘅胡塞武裝係供應軍火同埋物資。根據報導，由沙特阿拉伯領導介入也門內戰的軍事聯盟咧，就喺2018年就將呢隻船就作為係視為一個軍用嘅船隻，係用於監察其他嘅船啊，協調喺紅海嘅攻擊噶。 嗯，冇錯啊。咁頭先啊，陸宇光你都講到啦，個會面咧其實係下個星期咧都會係繼續會談嘅。咁會唔會入邊咧亦都有一啲更加實際嘅成果咧？大家要密切留意啦。節目嚟到呢度啦，我哋亦都係咧轉聽一下一日千里嘅環節啊。今個星期咧請嚟我哋嘅朋友歐偉雄咧，同我哋講下機器人腦危機。 一日千里，歐偉雄。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讲嘅题目咧系机器人脑嘅危机啊！1920年，捷克科幻舞台剧咧《罗森嘅万能仆人》咧就创造咗第一代有血有肉有脑嘅机器人啦。咁自然啦，呢个舞台剧上机器人咧系人扮嘅。捷克语嘅仆人咧就叫做 Robota， 就系呢个机器人 Robot 名字嘅起源啦。罗森的万能仆人是讲述人类大量制造这个机器人做这个代工，但是好景不常，机器人就发觉是被剥削，群起反抗，导致了人类的灭亡。在过去两个世纪，人类一方面就害怕这个机器人有一天是取代我们的人类，另一方面就却努力是去改进这个机器人的脑，咁咧使到呢个机器人咧系能想人所想，咁甚至乎咧系超越人嘅脑嘅。机器脑咧就多次咧已经击败咗呢个世界嘅棋王咧，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喺度啦。人脑系负责呢个记忆啦、思考啦、解决问题同埋控制呢个肢体嘅活动嘅。今日嘅机器脑咧同人脑比较嘅话咧，喺控制肢体方面咧已经达到一定嘅水准喺度啦。机器脑的记忆容量和人脑可以储存的容量已经是不相伯仲的了。而如果机器脑是患上了这个脑退化症的话，是只需要重整或者是更换零件，就不需要是全面报废了。机器脑是以这个高速度的运算，是应用人工智能和这个学习系统，就已经能够解决了一般工作上的问题了。但是在思考和这个创新方面呢，是仍然在一个起步的阶段。科学家呢进一步呢是应用这个生物工程呢去研发新一代的神经细胞脑。在多项的实验里面呢已经证明了呢是能够成功是仿制这个小动物的脑袋的。但是呢其中的蓝脑计划里面呢是要模仿一立方毫米的老鼠的脑的组织呢，就需要动用了两部的超级电脑了。所以咧，系要模仿人脑咧，系仍然有一段好长嘅路系要走嘅。我认为咧，机器人咧系唔能够取代人类嘅。机器人嘅恐惧症咧，我相信咧系只有增无减嘅。机器人大量取替现有工作机会咧，系无可避免嘅。但系打工仔咧，系已经系经历过咧过去嘅电脑化嘅淘汰啦。咁而今日咧，系依然系存在嘅机会咧，系永远系留俾系有准备嘅人。虽然咧机器人咧系唔会取代人类啦，但系机器人咧就将系成为社会上嘅新资产同埋争取嘅对象喺度噶。机器人嘅控制者咧系将会形成咗一个新嘅科技霸权嘅，实现咗罗森嘅万能仆人嘅预言。 唔该晒，欧伟雄。阿陆宇光啊，头先欧伟雄咧讲咗好多次用机器人呢一个嘅名字，其实机器人同我哋认识嘅机械人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咁喺录音嘅时候咧，咁啊欧伟雄都同我讲啦。咁其实科技界咧就对于 robot 呢个嘅中文译名究竟系机械人定机器人咧，其实都有过一番嘅讨论嘅。咁后来咧就有啲科技界嘅共识就系话，机械人咧就比较似系一啲同机件啊吓，即系零件机件相关嘅一啲。 嘅面向啦嚇。咁而機器人咧就更加係著重於咧嗰個人工智能啊， 有多啲思想嘅，係 啦係啦。咁所以而家就比較用機器人咧嚟到形容 robot 啦。 明白，咁讲到呢度呢亦都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送俾大家一首歌啦，亦都系菲立亲王啦同埋英女王呢非常之喜爱嘅一套音乐剧嘅，叫做 Oklahoma。 Why do they think up stories that link my name with yours? Why do the neighbors gossip all day behind their doors? I know a way to prove what they say is quite untrue. Here is the gist, a practical list of don'ts for you. Don't throw bouquets at me.Don't please my folks too much. Don't laugh at my jokes too much. People will say we're in love. Don't sigh and gaze at me. 呢首歌啦，叫做 People Will Say We Are In Love 啊，咁亦都系咧，外界话咧，英女王咧好中意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同菲立亲王之间嘅一首 Their Song 啊，即系佢哋之间嘅一首啊，两个人好有默契嘅一首歌啊。 系，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倾到呢度，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